谁把星光点亮，谁的彩虹画上把明天变晴朗，谁把微风吹得如此清新自然，眼泪能风干，谁把忧伤释放，谁的寂寞关上把昨天都遗忘，谁的节奏变得如此自然婉转，心变得简单，我愿意陪伴明天的路上。谁把星光点亮，谁的